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、啊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。你行你上。 我是。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靖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211集。 七号顶着可爱的小萌音和人们打声招呼，下线睡觉去了。红尘呀呛人，原本在和几位朋友吹牛，忽然收到群里的消息，得知了某件大事，便挂机和他们一起去马方进行，其余人则都去了主城的广场放烟花，顺便拍视频发到论坛上，狠狠扬眉吐气了一把。 谁说我们晨星应援没人？现在脸疼吗？ 大佬前几天只是没认真打而已，不嘴贱，这第一原本是你们的。 哼，让你们犯贱，该。 黑子自然不会消停，纷纷回嘴。 急什么呀？正复盘他们的对局，要是让我找到作弊的证据，你们这第一就等着被撸吧。 同在复盘，期待被撸。 肯定作弊了，不然怎么解释？每次都能猜中我。 这一晚不知多少人举报过，真有问题，他们早就被封号了。眼红就直说，说的那么难看。 某职业群流出来的消息，方队说他们把前十的视频全看过一遍，分析行为模式得的结论。 扯吧，还能这么精？ 这要是也能分析出来，谁都能猜中啊。 反正官方会核实，等着出结果吧。 天哪，大消息，方队有可能会复出。 啥？爷青回来？ 真的假的？他打得动吗？ 他今年都26了，全息的话我还能写键盘。他状态能行？ 说实话，我不太想他回来，好不容易拿了国内和世界的双冠，退役刚刚好，万一回来搞得一身狼狈，这怎么办？ 方队的状态怎么不行了？去年拿冠军，他的手速依然是500以上，哪怕不如巅峰时期，也能吊打大多数的职业选手吧。 话题快速歪了，人们开始讨论方景行是为爱失了智，还是全息模式才回归，亦或是个假消息。游梦官方则在抓紧时间核实排行榜上这些队伍是否存在作弊行为，包括对局途中有没有开过私聊、断开过设备等等。经过一晚上的努力，至少前十名是没问题的。他们便先发了一个公告，然后继续去查后面的。消息传到论坛，黑子再次惨遭打脸。晨星应援的玩家又一次扬眉吐气，忽然觉得粉石方巨面是真的爽，他这个人又冷又潮，不服就怼，从没翻过车。他们跟在后面看热闹，也是看得通体舒畅。粉这样一个人值得。值得的人今天生物钟报废，10点多才起床。二人吃完午饭，方景行便开车把人送回家，陪他在这里上了游戏。他们昨晚是在竞技场下的线，便并肩往外走，见一条消息飘了上来。 报，打起来了。 二人一看，发现是如意门口，急忙赶回去。见这里围了不少人，中间有四个陌生号，他们来的时候这四人已经不打了，正不知道在聊些什么。十号扒着门框向外望，看见偶像便小跑来到他的身边，给他吹彩虹屁。 昨晚的视频我看了， 真帅。 围观群众昨晚没来得及夸大佬，闻言纷纷附和。昨天和前十的小队队上，两位大佬联手秒人，那是秒谁谁死，特别痛快。江晨带着十号进门。 这都是谁啊？ 渣渣的老相好，据说当年他们闹翻后就各奔东西了，不在一个府。昨晚渣渣在王座之战和他们遇见了，他们今天就买号找过来了。 江晨懂了，迎面见渣子要往外走，便停了停，打算看看，免得自家人吃亏。情深长寿几人正跟着他边走边聊， 只要活得久，什么续集都能等到。你说实话，睡过几个？ 睡什么睡，我连你都没睡过。 是啊，你为啥不睡我？ 渣也是有原则的，兔子不吃窝边草。 得了吧，你有段时间对如初有想法，当我没看出来？ 啥？ 哎呦，渣呀，终于活腻味了啊！ 我就是想想而已。 他说着，一步迈出大门，见那四个人围过来，说想聊聊。 咱们还有什么可聊的？ 他往围观群众身上一指， 问问他们舍得我吗？ 大伙儿很配合，立刻回应： 不舍得。 渣渣，我爱你。 渣渣，你是我的。 渣子一摊手， 看见没？为了不让他们伤心，我决定独自美丽。不过我终究念旧情，不能让你们白来。 他扯过情深长寿往前一推， 来给你们介绍个419的对象，人帅活好，我们帮会的特产。 老梧桐发芽闭了一下眼，有点后悔跟出来。狗剩也惨不忍睹地别过了头。 送你妹的特产哇。 江晨站在门内看着，有点好奇渣渣到底是怎么活这么久的。他见情深长寿咒骂一声和渣子理论，默默观望一会儿，发现貌似打不起来，想起身边还有个熊孩子，觉得少儿不宜，便带着十号去玩赏金寻宝。 打赏金的时候让我来，你们教教我。 你来教。 好。然而意识流不是那么好教的。两个人坐在一旁看着十号和小怪对打，半天才把他们弄死，全都沉默了。十号自觉良好。 哎，怎么样？ 有进步。 那假以时日，我是不是就能够打职业了？ 这得再看。生活又回到了之前的样子，除了炸子那边热闹点儿，和平时没什么不同。江城和方景行又玩了一段时间，便将训练提上了日程。二人各在家里配了两台电脑，要么是方景行来陪他，要么就是他去方景行那儿。除此之外，方景行还把身体锻炼也写进了计划表，每周拉着江晨跑三次步。江晨一开始有些抗拒，但想想自己曾得过病，便坚持了下来。方景行看得满意，打算慢慢把一周三次改成每天一次，只有某些特殊原因不适合跑步的时候才休息。时间悄悄溜走，各战队陆续公布春季赛的名单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